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这是多么让人发指的歪理啊！展昭动容， 神仙的队伍实在太良莠不齐了，没准就是像端木这样的神仙多了，世人才觉得位列仙班不过尔，当上神仙也未见得多光彩，不如脚踏实地追求人间富贵啊。 两人就着微弱的昏黄烛火埋头吃面，吃了一半，端木翠又出了幺蛾子了。 唉，展昭，我真是可怜呢。 哪里可怜？ 展昭问出这句话之后就后悔了。 堂堂一个神仙，夜半在这里吃面，还是冷的。 端木翠把筷子头含在嘴里，开始顾影自怜。 堂堂一个神仙呢，而且吧，要是不认识你的话，连面都没得吃了。 说到这儿，他忽然觉得应该增加一点和展昭的互动。 唉，展昭，你说如果不认识你的话，我现在在干嘛呢？ 讨饭吧。 我怎么会讨饭啊？怎么说我也有一技之长，我好歹也做过将军。 那从军？不过除非你女扮男装，否则军中也是不收的。 从军？ 端木翠不想从基层从头开始。 就算女扮男装，不还是得做个新丁吗？ 你的意思是要做将军？那你加入杨家好了。 杨家？杨家是哪家？ 就是天波府。 展昭的话到一半，忽然见这位姑娘目光炯炯，顿时心生警惕。 反正你也嫁不进的。 我怎么就嫁不进去了？ 端木翠不服气。展昭想了想，慢吞吞的， 杨家的人都是自小定亲，你这样中途杀出来，只能做妾。 那不行，那太丢人了。 展昭无语，看来还是做妾事小，丢人事大呀。 嗯，我还有一身功夫，实在没法子，可以街头卖艺的。 端木翠开始点数自己的其他特长。 不过卖艺也太辛苦了吧。或者卖卖字画，弹弹琴什么的。 你还会琴棋书画？ 展昭大吃一惊。 喂，我怎么就不会了？我在瀛州待了2000年了，2000年什么学不会啊？就算是猪。 端木翠及时住口，展昭憋笑憋得很辛苦。 讨厌，哼。 不过想想也有道理，很多少年成名之人浸润的无非就是那十几二十来年的功夫，这姑娘就算脑袋不灵光，她胜在时间多，即便没有很高的悟性，成不了画家，她可以成画匠，成不了书法家，她可以成写文书的。如此一想，展昭顿时对端木翠刮目相看了。 你闲着无聊的时候都学过些什么？ 那可多了去了。 端木翠掰着指头。 养过花，除过草，种过水稻，磨过大米，织过布，糊过灯笼，编过面条，打过铁，包过饺子，还吹过唢呐。 展昭震惊了。天哪，这是神仙吗？展昭印象中的神仙，尤其是女神仙，都应该衣袂飘飘，长袖善舞，明眸善睐，闲时去播撒一下甘霖，聆听一下仙乐。展昭对端木翠挽着袖子拉风箱打铁的场景实在想象无能啊。神仙洞府那是多么高雅神秘的所在，吹的风都是香的，下的雨都是纯的，你怎么竟在那儿搞点下里巴人的玩意儿呢？你是擅长劳动的三八红旗手，还是大众评选出的市井之花呀？端木翠看出展昭的心思，上界那就是个围城，他对这种围城之外的人的心态实在是太熟悉了。 展昭， 你以为我们神仙没事儿就画画弹琴什么的？那多闷呐！再说久了也烦呐，当然要尝试些新鲜玩意儿了。你知道那个太上老君吗？就是那个骑青牛入函谷关的李耳。 展昭点头，他是学过几句道可道非常道的。 他在府邸后面圈了一块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每天赶着他的青牛耕地，收成了之后就去磨坊磨成米面，自己打成年糕。老实说，他的书我是看不大懂，但他做的年糕味道是真不错。 端木翠面上露出几分神往，展昭没说话，他还沉浸在幼时诵读急趋熬牙的道德经的苦痛当中。他记得那时他暗中咒过这个读书人，最好大字不识一个，一辈子过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，没料到人家在上界已然身体力行之啊。 哼，太白金星就更奇怪了，他喜欢孤碗，就是砸碎了的碗一块块拼起来箍住，就着破碗的缝隙一点点抹胶。手艺倒是不错，但是生意不兴隆。我们还是喜欢用新碗。 展昭的眼前似乎浮现出一幅士农工商的生活画卷，鸡鸣三声，青烟袅袅，下田的下田，打水的打水，还有孤碗的手艺人，调子拉得悠长的吆喝声。 就没人喜欢诗词歌赋饮茶抚弦？ 也有，但是少。那多土呀。 土？ 展昭哭笑不得之余，竟生出恍惚的荒唐感来。世人都想成仙，由古至今洋洋洒洒，万言笔墨描摹神仙华府的逍遥惬意，雅号清高，哪知神仙所喜好的就是最普通不过的市井生活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就做一世凡人？还是说做了神仙之后才了然方丈红尘，虽是苦痛烦恼，方最显人间真味。正思忖间，边上的姑娘如梦初醒。 哦，展昭，这样一算，我还真算得上是全才呢。 飘飞的思绪顿时拉回，展昭微微一笑。 全才姑娘，明日若出去找活计，必然人人争抢。待我回来，你想必已是开封的大忙人了。 啊？带你回来？你要去哪儿啊？ 今日圣上有诏，要外出几日。 端木翠不做声了，把手上的碗放到桌上，顿了许久，才闷闷道： 那你这几日都不来了？ 刚把他安顿好，就抛下他外出。展昭心中也有几分歉然。 我会早些回来。 端木翠盯着汤碗出神，只觉一点胃口都无。 那你的身子还未大好啊？ 不碍事的，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？ 几时走啊？ 天明动身。 端木翠又不说话了，只是莫名烦躁。 那危险不危险啊？ 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忽然就婆婆妈妈起来。 小事而已。 小事儿？皇帝差遣的事会是小事吗？ 圣上走失了一个妃子，差我去找一找。 切，自己的妃子走失了，为什么不自己去找？谁找到了归谁，找到了也不给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闪。